昨天呢，讲到感应篇的第一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教的原理。文字虽然简单，道理非常深刻。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，所谓是心电感应，心是真的，电是比喻，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，只能比喻仿佛，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，跟光速度相等，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，简直是不能比的。电波的速度一秒钟在30万公里，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啊，念头才生就变虚空法界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多次跟诸位报告过，这是说感应的原理。汇编里面这个内容非常丰富，举出许许多多的公案故事来做证明。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，只要我们冷静观察，我们一生当中自己跟周边的环境就能够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，西方人所谓是真理。汇编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，这段话说得很好，在《坛经》里面，六祖说：“一切福田不离方寸。”这一句是总说啊，跟此地讲的“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”是一个意思。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，这个心里面起心动念，就感得吉凶祸福，小的果报叫吉凶，大的就称为祸福。佛在经上说，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啊。又说罪福这两桩事情，苦乐这两种果报都是生于意，三业造作所召感的。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！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才真正说得上啊，自求多福。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造作，决定招感的凶祸。所以我们要想 消除这个世间天灾人祸，能不能办得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决定可以办得到。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。我这一次在澳洲，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，谈到种族融合、宗教的融合，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，互相尊重，和睦相处，怎样才能够落实？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，我给他说了一句话，教育。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你建立一个政权，建立一个国家，统治人民，用什么方法？教学为先呢？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、世界和平，除了教学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感应的道理啊。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，事实真相搞明白，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。努力行善，善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善业道。人人都能奉行十善业道，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，不会发生的。佛在经上讲，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，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。地狱从哪来的？你要明了啊，要随顺兼贪，贪而无厌，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，这造的是恶鬼业。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。如果随顺愚痴，什么叫愚痴？事出世间法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，这是愚痴。愚痴是畜生的行业，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。我们今天冷静观察，这个社会上 广大的群众，谁没有贪嗔痴？不但有贪嗔痴，还不断的在增长。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。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，就是三恶道快速的形成了。我们不必堕六道里面的恶道啊，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，就变成地狱恶鬼出生。你说这个多可怕的！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，治世仁人，想挽救这个社会，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，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，告诉我们，就这个急难，儒家的道理来不及，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，所以才提倡《了凡四训》跟《感应篇》文章，文昌帝君应之文，来救苦救难啊！一切恶业当中，杀业最重，淫业最重，所以《安世全书》对于这两种，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，提醒我们注意，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。是凶祸的根本。实善能挽救劫运，念佛是第一善法。所以幕后他有西归之旨啊。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三善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，还有三善道。三善道里面阿修罗，虽然能够啊行善，心行与十善业道相应，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，脾气太大了，好胜心太强了，这堕修罗道啊。能够坚持五戒十善，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遵守这个原则，这个才能得人生。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，做得非常圆满，那是天道。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，教导人断恶修善，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，还能够得人天福报，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。 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，三善道不是办法，没有能够根本解决。再向上提升，超越三界了。像阿罗汉，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了，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，也就是有我你就游六道轮回，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超越六道轮回啊，这证阿罗汉果啊。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，这现象从哪来的？六道从哪来的？十法界从哪来的？这一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失去掉了。知道执着是错误，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，能证辟支佛果，觉悟人空啊，又能够发心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，学习六度，那就是菩萨业了。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、平等的慈悲自行化他，这就是佛的业了，佛所作所为的，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。佛是人做的，菩萨也是人做的，只要你一念回心呢，就超凡入圣。我们为什么不努力？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？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，无边的福报啊！所以吉凶祸福无门，就是没有一定的，没有定法了，都在人心一念之间。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，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！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，讲的明了。我们的正报转了，依报就随着转了。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， 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，所谓香台宝树啊，清净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。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，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，病得非常严重啊！处处都是天灾人祸，天灾人祸从哪来的？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。贪心重，贪心是水，水灾就现前；嗔恚心重，火灾就现前。愚痴是风灾呀，心地不平是地震呐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。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，可以化解的，科学技术办不到，这些事情我常说了，政治办不到，军事武力也办不到，经济也办不到，科学技术都办不到，人心转变，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。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。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，我跟他们交谈，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，所以都祈求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，能够互相合作，这个意识非常之好，这在佛法讲呢，实觉开始觉悟，好现象啊！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，要教育我给他们大家讲，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大家想想对不对？这是我在墨尔本不是在墨尔本，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。我们有宗啊，更要重视教育。这个宗教教是教育，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发挥平等的大爱，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，你们想想这句话，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，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，因为他是人嘛，他爱的是世人嘛，并没有说 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。佛家讲的真慈平等 爱护一切众生的，以真诚的爱心，无私的布施，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我们学习到了，学到了要做到，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？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。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，要做到啊！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，热情的帮助，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，证明太上所讲，为人自招啊！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！从这一点点，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，发挥大爱，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